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说到世界乐坛的三大乐器，你知道是哪三件吗？钢琴、小提琴，有人说这两件一定是占的，另外还有一件就是古典吉他。钢琴号称乐器之王，而且它的音域非常的宽广，有88个键子，音色也是那种很清澈的，表现力非常丰富。小提琴号称乐器皇后，音色高贵，而且很有想象的色彩，多把小提琴的齐奏也是更加的迷人。还有呢，就是第三件古典吉他，号称是乐器的王子，音色是那种忧郁迷人的，表现力也是非常丰富。那今天我们音乐里面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这三件乐器，不过呢，并不是我们平时所听到的纯粹的古典音乐，因为在这里面他们会有音乐的变身。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听到的就是世界三大乐器的变身，当然听到的也是三位跨界的音乐家。 Thank you. 萨蒂的裸体歌舞，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是来自于马克西姆。马克西姆是来自于克罗地亚的钢琴天才，他以那种很特立独行的姿态颠覆了人们对音乐的一些想象，而在他的演奏上也是打破了很多传统上的严格的定律，古典的曲目和现代的元素结合，比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耳边的这一首裸体歌舞就是这样。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所熟悉的，后来出现了一些电声的编配，你会觉得好新奇。是的，有人就说他其实是自立标杆，引领潮流，不是在做音乐，而是在玩音乐，享受音乐。他其实也是有很多除了传统的古典曲目啊，有一些跨界的元素，或者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编排。他另外呢，也是把电影音乐放到了钢琴的上面，来听一听。终点。 是猫王的偶像，他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偶像， 他就是钢琴之王李斯特。永恒的魅力，寻找你的百年偶像。 刚才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碟中谍》当中的电影音乐。可能有人会说，像这样的配器真的是可能是见过的钢琴里面最最华丽的一个配器了。它是来自于马克西姆的演奏。马克西姆1975年出生于克罗地亚，而且他是在钢琴演奏上有着很过人的天赋。他学琴并不是很早，大概9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钢琴。在1990年战争爆发，战乱发生以后，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危险，音乐学校呢也停课2年，所以呢马克西姆当时他也是被困在地窖里面有8天的时间。地窖里面是没有钢琴的，战争持续了很久，他在地窖受困之后的时间里，他会坚持练琴，准备当时的一个音乐比赛，并且呢在战火当中举行了音乐会。1993年的时候，在萨格勒布的钢琴比赛当中，他获得冠军。之后呢，在1994年，他又到了萨格拉布的音乐学院去学习了5年。1999年获得了鲁宾斯坦钢琴大赛的最高荣誉。那之后呢，就是我们越来越熟悉的马克西姆，在后面的很多的音乐节当中，他会参加，而且他有一个整个的钢琴演奏风格，或者是他自己所专注、所喜欢的内容的一个转变，就是成为了现在我们所认识的马克西姆。但是，成为我们所认识的马克西姆之前，他真的是一位获得过很多奖项的古典的传统的钢琴家。好，继续来聆听下面的这一首，依旧是来自于马克西姆他的演奏现代芭蕾。 Thank you. 曲，现在我们也来听一听马克西姆用钢琴来演奏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钢琴家马克西姆，他的演奏风格用颠覆来形容是大家对他一致的评价。而且呢，我们也听到了耳边的《野蜂飞舞》这样的一个版本，是真的是魔幻的诠释。那《野蜂飞舞》马上要为你带来另外的一个版本，你听。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其实是世界的三大乐器，钢琴、小提琴，还有呢就是吉他。那现在听了，已经有小提琴出现了，那现在要听到的版本就是由小提琴来演奏的《野蜂飞舞》。先来听一会儿，我告诉你这是由哪位音乐家他来演奏的。 小提琴大师梅纽因赞赏，年少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德国总理的赏识，而且拥有了一把顶级的名琴。这位就是戴维·加雷特，他可以说是跨界小提琴家里面最成功的一位。那我们说到小提琴，今天要听到的就是戴维·加雷特他的演奏，当然这也是一个变了样子的小提琴。是的，他也是一位跨界的小提琴演奏家，不过此刻呢特别为您选择了，也是让我们觉得可以静静耳朵他来演奏的耳边的钟，就在耳边。变身的世界三大乐器，钢琴、小提琴还有吉他。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停留在小提琴的世界，之后呢还会有古典吉他变身的出现。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马上回来，稍微等待一下。在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哦，4006688866， 干嘛？ 这个时间打这个电话送吸尘器， 这不全包圆电话吗？好几百的东西就白给啊！ 你装修得花钱吧？ 那肯定啊！ 装完你得买电器吧？ 那必须呀、啊！ 大件电器，什么冰箱、洗衣机、抽油烟机啥的，装修全送。除此之外，再多送你手持吸尘器，过这点儿就没了。 哎，电话多少来着？ 4006068866， 活动详询店内。

变身的世界三大乐器，钢琴、小提琴还有吉他。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这样的音乐。那在下半程最开始依旧是来自于大卫·加雷特。那对于大卫·加雷特，很多人一想到他就是很英俊的面庞。是的，在茱莉亚音乐学院读书期间呢，他就爱上了摇滚乐。他决心在那个时候就决心要做一名跨界的小提琴家。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除了他来演奏的这种像有一点点跨界的感觉的音乐呢，还有是他来演奏的很纯粹的古典音乐，比如现在听到的就是帕格尼尼随想曲。 贝加雷特刚才演奏的是帕格尼尼特别著名的随想曲，那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是有着肖邦特有的旋律的肖邦乐曲改编的小提琴变身的音乐。世界三大乐器之一，能和钢琴相提并论的一种乐器，就是耳边听到的吉他。曾几何时，人人家里都有一把吉他，久而久之呢，人们却开始已经遗忘吉他原本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乐器。说这个话的呢，是米洛什这位吉他演奏家，他无数次的这样说过。这位帅气的80后音乐家似乎已经成了古典吉他的代言人，每年都在世界各地开上百场的音乐会，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是让古典吉他重回到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不再觉得吉他只是用来弹唱来伴奏的。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他来演奏的就是昨日重现 Yesterday。 Thank you. 我一直想踏进自由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条条框框，也没有边界，你可以允许自己触及内心最深处的感受音乐，并且在最人性的层次上和他们对话，演奏那些接近人本性的音乐非常重要。这是米洛什他说的。无论是平民的流行风格，还是各国的上层文化，其实都融汇在米洛什的演奏当中。他的吉他演奏穿越古今，跨越地域。此刻我们来聆听到的，又是他来回归到了古典的吉他的传统作品，也是最最著名的阿兰·霍埃斯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